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谢。 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哈，相信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人的同情心到底可以扩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哈。在比如说内地之前发生的这个重庆小女孩把这个一个小婴儿给摔下楼的这件事当中，很多人惊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年纪虽然小，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白法律，但是他应该，大家认为一个人应该有一种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不光是对这个其他的人或者说婴幼儿，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人的同情心也应该扩展到动物上面。就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各地有这样虐畜或者说虐待动物的新闻哈，大家现在普遍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如果仔细去看呢，你又会发现其实这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你看新闻你会发现对于虐待小孩的新闻内地尤其是会大篇幅的报道，但是对于虐待动物你怎么样可能比较少上头条。但是上个礼拜呢，我看到《明报》的这个新闻的头条居然说的是香港一宗虐畜的最严重的判刑，把它作为头条新闻来处理。那其实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前年，当时前年的在香港有个地方叫观塘，观塘有个村屋叫做顺天村，有一只流浪猫叫阿喵啊，它呢就被几个青年被球一样的踢，踢到之后呢，它就是这个内脏移位，所以呢就是肝脏破裂到已经没有办法去救助了，最后呢是被这个人道的 毁灭。 后来这个裁判官哈，他在法庭上宣判的时候就说脆弱的阿喵他受到持续的脚踢直到不能动弹，所受的持续痛苦呢非笔墨能形容，最终要人道毁灭。因此呢，即使被告施行时间看似短暂，但其行为令人感到厌恶和不耻，必须判处阻吓性的惩罚。就说到除人类之外，动物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就算是流浪猫也不例外，就斥责他们是残酷和没有恻隐之心。最后是重判多少呢？入狱16个月，这个是判刑历年同类的案件当中最重的。 真是， 其实这个结果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意外的。 一般的16个月的这个刑期可以比照一般的偷盗的或者说这种抢劫的刑事犯罪基本上也差不多是这个刑期哈。 我想这个对动物的虐待的这个判刑呢，就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跟大家对这个动物权益的维护的概念不同呢，有一个修订。因为呢在香港来说，就是以前呢在残酷对待那个动物的时候，那个判刑是没有那么重的。就是最近就是政府在2006年就修订了一个防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条例，由那个判刑呢就由最高半年提高到3年之多。 对， 还有就是但是呢在这个修订之后呢，香港的法庭最重的那一宗判刑都是8个月，这一次是16个月，就是一辈子那么长。 是， 我想呢这主要就是法庭的那个判断呢也有考虑到这个社会对那个动物他们的看法那个要求都不同。因为最近几年呢我发觉这是香港人对动物的那个看法还有对动物那个权益的保护的那个意识越来越强。就是最近几年就尽管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案件出现，就是虐待的案件出现，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半官方的或者是由那些动物饲养者他们自己自愿组织的一些组织出来发声，还有呢就是自己组织的一些纠察队，就是去看。因为呢就是每次我们在新闻看到那些虐待动物的那些案件出来之后，就有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发言人还有一些义工志工就是说说他们的看法，还有他们 跟香港警方就做了很多的建议。 我们刚才说那个案例哈，它是发生在前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法官宣判的时候呢，是一直跟进这个案子有一年多，他们那些组织者呢都非常激动，喜极而泣，几个人我看到新闻图片是抱在一块哭在那儿， 是因为这个判决喜极而泣。 没错，他们就觉得这次的判决他们自己也感到很意外，因为从前你就最高的判刑真的是最高是8个月，所以呢这次他就觉得这个法官也是非常有勇气有承担。那当然有律师就分析说，其实并不是不能判到这么重，因为刚才哈森讲的2006年香港修例之后呢，他最高确实可以判到3年，他以前呢是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案件，而且据说这次的破案哈，应该是还有很多这个应该也是有赖于有些愿意走出来就是作证的一些证人街坊邻居们。好，我们接着来听到一位确实也是爱护动物协会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可以说是一直从事着保护动物方面的工作，来听到他们对于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公关传讯经理严其玲小姐。 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是挺欢迎的，就是好像你刚才说，就是这个判刑是到目前为止是最重的，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个警惕的作用。 那其实据我们了解呢，虐畜案起诉成功的案例也并不多，那您觉得为什么这次可以成功呢？ 这次能够成功的原因最主要是有一个看到事情发生的人，他们愿意到警察局去，就是去报案去做一个证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其他的案也不能说是不成功，只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犯法，就是没有犯那个法律中间说明的条例，所以也不可以说就是那个以前的案例是不成功，这个也不一定是对的。 那这样一种判刑刑期上的加重，有人觉得是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当然是有改变，就是说这几年明显都是市民对那个虐待动物的情况比较关注，所以他们都是挺主动的，就是去报警啊，或者是都关注这些事情，所以现在那个判刑比较重呢，就是反映了香港现在都不再就是包容这些伤害动物的人。 我看到资料呢，政府呢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过一个动物守护计划，目的呢就是说要合理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但是现在众多的一些虐畜的案件出来之后呢，大家对政府的这样一个守护动物的计划呢，其实是抱着不满意的态度。那就您和您所在的机构认为，政府在保护动物方面，尤其是警方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其实也不一定关警方的事，因为这个判刑这个判决不是由警方去做的，是由那个法庭去做的嘛，所以只能够说就是在有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以下，而且这个案比较是严重一点，所以那个判刑比较重，所以第一次这个判刑比较重，也不能说是警方做对或是做不对。就是每一个情况也不一样了。 另外哈，就是我想了解，就是在动物保护协会接触到的有关虐畜方面的投诉，大家有没有分析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平时接受的投诉大概有800多900个。 这是一年吗？ 一年，对，一年。有一部分是投诉那些关于就是那个宠物主人他们自己不善待他们的动物，有另外一些就是投诉一些其他的，可能是街上面的流浪动物给就是不好的对待，两者都有，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那接到这样的投诉之后，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呢？ 接到投诉以后，我们就是去巡查一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发出那个警告信给那个宠物主人或者是相关人士。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是有虐待的情况，我们可以通知警方，就是介入一下，就是就是成立一个案件的。 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会出现被告判刑的结果吗？ 有啊，好像是一样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动物保护协会爱护动物协会的公关传讯经理严麒麟小姐哈，讲到其实他们收到每年的有关虐待动物的这个投诉是远远高过政府的这个数字，相信也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界定这个虐待动物的问题，到底什么样啊才算是触犯法律？那有哪些又是现在在可能法律跟这个道德的模糊水平之间？那或者说在虐待动物的这些施害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去做？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请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些施害者的心理。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谢谢。 这个之前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疑惑哈，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天生就应该有同情心啊？是不是一个你不需要教育，你也应该知道虐待其他的这个动物哈，起码是活的这个动物，应该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中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例子，有的人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残酷方式好去虐待动物。那有专家说这可能是一种病态，或者说这其实它是本身它自身的一些疾病的所造成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这个意见哈，是心理咨询师潘吉安博士。 没错，他其实也是从这个是不是跟他小时候的经历甚至是先天性的一些缺陷是有关系。就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那个例子，就是重庆那个十岁的小姑娘， 对， 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她有可能是有一种癫痫症，这是李玫瑾教授说的。李玫瑾 当然是可能了哈， 有可能。他说，根据他的这个也是从媒体当中报道出来的片段，他来推测啊，就是他的一个反应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说他可能先天性的脑子就是对这些是缺乏先天性的一种同情心在里面。这中间呢，如果是他真的是确诊为有癫痫症的话，一般人来说，癫痫大家印象就会抽搐啊，会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种，他说可能未必人人都知道，就是有一种 暴力倾向。 控制的暴力行为，他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而且能够确诊的话，对现在这个小孩就不仅仅是说要调查清楚，因为他又十岁，你又没法进行这个刑事方面的检控，他也不到这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纪， 对， 那就必须说监控。就如果是真的是有这种症状的存在的话，他有可能随时会再次爆发危险。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潘博士是怎么样分析香港这些案例当中的心理成因。 其实就是有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行为的障碍。这行为的障碍是一种小朋友都蛮常见看见到的一个功能的障碍，就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做一些不当的行为之后，他们没有这个 guilty， 就是他们不觉得内疚。他们不觉得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就是我们一般人一般小孩他做一些坏事错事，就是从一岁两岁开始他做错事，然后父母看望着他们都知道错的吗？他们心里会觉得内疚吗？他会觉得不开心吗？但是有一些行为问题的小朋友，他其实就是一出生以后他可能是脑袋里面有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情绪，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方向。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他们一生出来可能就是在情绪，可能在我们做 moral 就是道德，他们真的在道德方面真的有问题的。他们就是一岁开始两岁开始你也可以看见到的，他们很小注意身边的人可能怎么看他们，就说他们看他们就评论他们是不好的，就是骂他们的话，他们都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感受的。我看见有一个小孩就是六岁时候，他的父母带他来看我的时候就说 我觉得他的人都怪怪的，什么都不觉得不对的。然后他说他有什么兴趣呢？他的兴趣就是要父母买一条鱼啊。然后他就喜欢用刀切下去，看他分开两边的情况。他觉得这个过程很过瘾啊。他觉得很开心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先天的有一些不同，跟我们不同的。不是说他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坏人坏小孩，不是。是他们真的脑袋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些事情做错了，他们没有什么大的感受的，不好的感受的，他没有的。另外一个情况可能是他从小到大没有人爱他，可能他父母对他很差，可能他父母本身都有虐待他，所以他就会有这个后天产生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很可爱的，他们会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变成合理化，然后让自己过得好受一点。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就是他觉得他感受，他觉得应该我父母是爱我的，但是他的父母是虐待他的，打他骂他什么都有，把他当成狗一样的看待。我也看过，就是把他锁起来都有。但是他内心怎么平衡这个感受呢？一方面他会相信我的父母是爱我的，另一方面我看见我父母打我打得那么厉害，他就会说跟自己说，其实这个都是合理的，其实这个都是爱我的一个方法，其实这个都可以接受的。所以慢慢慢慢下去，你知道吗？那些小孩他不会告发他的父母的，他不会跟人家讲的，因为他自己跟自己讲，我父母是爱我的，所以我不要跟他讲。他父母都会跟他讲哦，我打你是因为我爱你，我虐待你是因为我真的很疼你。所以慢慢接下来的，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他就觉得这些行为是都可以了，都是合理的嘛。所以他会做对别人做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小孩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家庭暴力的话，那他长大以后他的家庭都会有暴力的。为什么呢？就是从小他观察，他觉得怎么都不可以吗？然后他会容许自己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嘛。所以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天生，第二个是后天他观察，他觉得都合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的心理咨询师潘基安博士哈，对于这个现在有这样虐畜行为的人士他的一个分析。这恐怕也是现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倾向于认定这是一种病，就是说实话得治。所以这样也是说在法律层面之外，我想也让我们更多的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像香港虐畜的这几个男青年，有没有医生去进一步的跟进。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要预防他接下来有可能做其他进一步的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的问题，我觉得本身也是对他的一种负责。因为确实你这如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他本身是需要照顾的。 根据那些报道的资料，好像在犯事的呢三个年轻人中间有两个有吸毒的一些习惯。但不知道他们在作案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关的 影响，一种毒后的一种影响。 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的心理或者是精神状态可能不是正常的，那他们做的会是可能有比较正式的一个解释。 是，你知道元旦节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发廊的学徒，也是个年轻人，他呢就是虐狗。他呢是邻居呢养了两条堂狗，他嫌太吵了，结果两条堂狗跑出来的时候呢，他就用绳子把他那个堂狗的嘴巴给勒住，就人家没法发声，但最后也是被邻居给发现了，后来就举报。举报呢，香港其实你说依据法律哈，为什么可以界定这个行为是虐狗或者虐猫，他就说让猫或者狗动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就也是当做虐畜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就给他审的时候呢，他在庭上表现非常激动，就是经常是痛哭流涕。后来发现这跟他的身世有关，他本身他的 母亲早逝，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父亲呢也没有管他，就相当于他是被遗弃的孩子，就自己一个人回到内地居住。他在香港有可能是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在成年之后呢，说是进行过面部的一些手术什么，就类似于我印象当中是整容，但好像又失败了还是干嘛，就是他整个人就又自卑又觉得没有人疼爱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最后呢就造成他就说有些行为他确实也没有办法自控，也是申请这个法官可以从轻的判处，最后他没有被判刑，因为也确实狗他只是，如果你从疼痛方面来说他只是勒紧的，也没有造成他的那些进一步的伤亡，最后呢是判他社会服务令。他奇怪的是呢，就是当时法官宣布的时候，很多记者就去采访，采访他，他行为非常轻佻，就对记者他会用手指来指你，并且是喷烟对记者，很不礼貌。而且在法庭上他居然还向法官说，那我想把这两条糖狗领回家再去养，他说因为我女朋友想要这样做，结果法官当然是不愿意，他说你就这样你还想养狗，他就说你尽管是被判了判了服务令的，他整个的行为还是让人很不理解，所以这个才会导致说我们现在也是希望很多的心理专家来分析具体的成因是什么。 是这个我记得在网络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在内地哈，最早的网络搜索人肉搜索其实是搜索这个虐猫，虐猫案件这件事儿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当时在天涯，在这个内地挺早的一个网络论坛上面，就是关于有一个女生当时用这个高跟鞋去踩猫啊，这个挖眼的这个事儿，当时其实就是有迹可循的网络人肉搜索就是搜索这个虐猫者，但是当时很少有人指出说他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当时大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变态，或者说觉得他是一个罪犯啊，很多人本着这样的这个愿望去搜索这样的人，但是我想以今天的这种很多我们新的观点来看的话，多半他是一个病人，其实他恐怕在这个受到法律谴责的同时，他应该得到一些专家或者说 其实我后来也再去翻了一下那个案例哈，那个案例2006年当时发生在两会期间，好像当时你跟你讲的就是人肉搜索的一个鼻祖，像的鼻祖事件，但是那个有一定不同，他的施暴者是一个白衣天使，是个护士，然后拍的人是个记者，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哎，怎么会这两个职业哈，从事这样让人家非常不堪的行为？后来去采访发现，他原来后面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链条，就是拍完这些视频之后呢，会放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很奇怪的一个癖好，就专门给那种喜欢看足部的那种暴力动作的一个行为，就给大家看。后来就问他，就问那个拍摄的记者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行为，是新闻调查当柴静做那个节目嘛，他说是利益啊，而且是非常爽快的回答，没有半点思索那种。后来他就说，那你没有考虑到道德的问题吗？就说你不会有同情心之类的。他说道德，那道德我们的底线都不一样嘛，你有你的底线，我有我的底线，而且法律当中你又没有写不能虐猫是吧，所以他中间你说，而且这个人很奇怪的是他自己养过猫的，就他养过一只跟了他17年的猫，最后是老死的，所以你不能说他对于动物是完全没有爱护的。结果记者就问他，他说要是你们家那只猫也被有这样的行为给被施暴的话，你有什么反应？他如果是真的给我多少钱的话我愿意，但是你要把猫拉走不让我看见就行。这是拍摄者哈，你说那个施暴者那个护士他的背景也挺奇葩的，就他本身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挺一败涂地的，他自己离异，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很多的挫败感，非常郁闷，而且呢据说在医学上他得了一个什么美尼尔综合症，就他也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会抽搐啊大叫什么的，你必须在这个症状如果是发现的时候要给他安定他才能够平复下来。而且他当时那些表情不是会笑着来踩那个猫吗？ 对， 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笑，他说我没有意识我在笑 啊， 他不知道的，就可能真的是你说心理方面的疾病会导致他生理上的无法控制，他也不自知。 现在国内呢就是虐待动物的法律是怎么样的？ 国内的法律是空白，国内现在关于立法方面，你不像香港有一些虐畜的条例哈，目前国内它的动物保护立法还只是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就这个法律呢 就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那种珍稀的什么濒危的野生动物，它只是 第一级第二级的是珍贵动物， 它只是在生态意义上的对一些物种的数量的保护， 嗯， 而且还好像刑法里面它有一个什么 也是基于野生动物的生态意义，就规定了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还有什么非法收购啊、运输啊、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非法狩猎罪。 但它这个都是限定于濒危的野生 动物。没错，它只是说对于生态意义上的保护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反虐待动物的立法。 这个其实动物保护的法律在国内一直也有相关团体在推动，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说过很著名的在北京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劫车去救狗的这个动物保护团体，其实这样的这个团体我相信他们的这个诉求或者说能量跟香港的团体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大的法律环境哈还是我觉得有一些区别，因为在这个内地如果说推行这样的具有强制意义的动物保护法律的话，我估计它需要考虑到各个地方风俗啊、社会文化，包括人的一个认知的上面的一个差异哈。咱们先休息会儿，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个研究说哈，这个小朋友就是从还不会讲话的小朋友开始，就有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研究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能力。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他虽然说不会讲话，但是呢，如果说他看到边上的成年人、边上的大人在哭泣的时候，说大部分的小孩也会最后也会哭泣，然后他把它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外面呢，他如果看到有一个人来开这个门，但是打不开的时候呢，小朋友会做出一些努力，想把这个门打开，然后让他进来，就是证明了说人的这个叫共情，好，或者我们很多人简单就是同情心，是一种天生的一种状态。就好像很多人也有争论啊，说这个人之初到底是不是性本善，哈，这个善不善很难定义，但是同情心这件事情恐怕是天生的，就是说不管你受什么样的教育，你在什么样的语言文化环境里面，你多大年纪，这都是应该有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有这些明显违背人类同情心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多半就是在他的这个生理方面或者在精神方面，这是有病态的成分。但是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碰到的这个事情，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所有的这个虐待的这个嫌疑都是建立在你真的是比如说去挖眼睛啊，或者说去虐死他这样的行为。有很多虐待你是在一种这个道德跟法律的模糊地带，比如说之前北京的这个保护狗的这个志愿团体哈、在高速公路上拦车去救援，应该是500多个这个猫狗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个一方面呢，大家觉得你有没有权利，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去，而且这个猫狗确实是被另外一家公司给收购了，这理论上你是别的公司的财产，你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包括很多对于虐待，你说当然打死它虐死它这个残忍的这个伤害它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我把它关在家里，我不去照顾它，所谓的我们说的冷暴力，精神上的这种暴力，这又算不算是虐待？ 在香港来说，你关那个猫狗在家里面，你不给它食物还有水，你就是犯法。 不给它食物还有水，但是如果我给它食物给它水，但不放它出来， 这个 行不行 比较难说。但是你说的非是的方面，因为我刚才你说 这台湾之前有一个大学女生嫌自己的猫太烦，把它放到一个小瓶子一样的这个 我有看过 里面 报道， 对，这个引起大家很多的这个挞伐。 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当瓶子是一个夸张的表现，我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我每天照样给它吃喝，但是我不让它出来，这个算不算虐待？ 除非有人看见，就有人看见举报的话，他可能看不过。所以这个 里面就没有看。 没错，他就出现一个执法的问题，就是你的标准在哪？有的人他是我的玩物，或者说我给他吃喝，就是你怎么样是保证他作为一只动物，他有他的所谓的这个尊严。而且在执法上有一个漏洞，也不能说漏洞，就是有争议的地方在哪儿吧？就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像这次阿喵的那个案例，是有一个18区动物保护专员他们跟进的这个。 组织的一个诉求就是说要成立香港所谓的动物警察，就是他们现在不满意警方所谓的一些什么动物保护计划，那个还不行，你必须单独成立一个警队，专门是负责保护动物。当然，那个是这个还牵头的人，你猜是食物及卫生局局局长，就是高永文。他当时在立法会有一个答问，就答问的中间呢，也是对目前香港的一些作为是表示自己觉得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而且说呢，在世界范围之内是极其罕见的。如果你专门成立一支 动 物警察的话，可是呢，你要是真正是警察来抓的话，他们警察会有一个理由，然后就不起诉那些宠物的主人。就是说，如果你们家的猫或者狗，你本来是养他们的，但是你被起诉的话呢，那猫和狗又没人照顾了，所以会因为这个而不起诉他们。这又是一个悖论。但是你说现在很多动物保护组织，他们确实也是给你找了很多国外的一些案例，说那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也并不是那么的罕见。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明报》他们那个社评挺有意思，他们的这个尺度就说呢，文明社会岂容虐待动物？意思就是香港，你说这好比你马上想到类比就是内地，是吧？就内地呢，你说现在的这些虐待婴儿、虐待动物，就人家会觉得这似乎内地的这个文明进化程度还落后。但是你说在国外还真的是有，比如说荷兰，他们就有一个警队是设立特别队伍来专门去处理虐待动物的案件， 好像有白的个警察就是专门去抓的 哦。然后还有说，你在这个美国纽约，就是立法授予动物组织调查和拘捕的权利，就组织人员 动物组织可以拘捕啊， 对啊， 拘捕。然后呢，是组织人员到警察训练，这个受训，就是为警方呢提供和动物相关方面的训练，是确保呢双方能够互相了解、通力合作。你说香港是不是有可能来借鉴相关的经验，用比较合理的成本啊，然后是扩大这个所谓的执法人员队伍啊，来给动物提供最大的保护？ 对，还有樊叔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的保护动物的那个动物警察的部队，好像报道说他们还可以配备那个枪 、 手铐，还有当然了，这些所谓的动物警察还要受专门的训练。但是我想呢，如果香港去学这个做法，就比较有点 太过了吧，太夸张 了，是吧？对对对，香港太小了。还有一个动物警察的配枪的话，那 你说这是在香港， 想新其他的问题， 咱们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夸张。在内地的话，大家更是觉得，你说人权都没有什么足够的保障，你的动物权要这么彰显吗？必要吗？其实我们在看各种案例的时候，还是以人的尺度。就是说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如果对于动物的死亡你是漫不经心、很蔑视的话，你同样对于人的痛苦、人的死亡也是同样的漫不经心。其实未必的，就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记者嘛，他是养过猫，可是他对于不是他自己的猫，他可能就没有同情心，但是换了他自己的话，估计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在人类世界哈进行这个动物保护，你这是唯一可行的一个逻辑，就是你以人类的准则去判断动物，不然的话这个事情没法做。你不然的话，如果你以一种泛动物的这个保护主义的这种论调来讲的话，所有的屠宰场都应该关闭， 而且 那这个所有的肉类都没有办法供应啊，这个会产生更方面的问题。就是所以确实也有不少激进的这个理论在讲，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以人类文明的标准作为立脚。如果这个事情在以人类文明或者在人类的同情心心理上是不能够承受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阻止它。而在比如说屠宰场这个有一些提供肉类的这个动物，它确实也会遭到这个屠宰。但是怎么样保证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标准就是说，你养鸡需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虽然说最后它仍然是被宰杀的，但是你要保证这个宰杀的过程， 活的那个时间 是 活的， 它活的时间它是不是受到没有非必要的痛苦。对，所以你只能够做到这一步，再往进一步去拓展的话，恐怕这个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你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判断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比方说你这是真正的杀害他们肯定不行的。还有你将那个动物关在那个笼里面，永远都不放它出来，也是有问题的。就好像 所谓非必要的痛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以后可能大家会有很多去讨论。比如说对于我刚才说的屠宰场的很多 提供肉类的这些动物，什么是非必要的痛苦？死亡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的在屠宰场的命运，他死亡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可以决定他得到一个有尊严的死亡。 对，所以给我的感觉，有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人的准则是非常霸道的，也可以说是自私的，完全还是以你的这个需要和你的个人的，就是单单是人这个物种的单个的感受来决定动物物种他们的命运哈。 这个我觉得这个框框恐怕是跳不出来的。 对，但是你说即使就单单是比较香港和内地关于立法方面，它当然是跟你当地的风俗和所谓的文明程度以及社会的意识是有关系的，就包括我们看到政府的公报嘛，即使说他们跟动物保护协会收到的投诉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政府他们这几年是一直在下降，有人就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动物保护条例的推动，就2006年修例之后呢，是导致大家的这个社会意识有所增强。可是你说如果是放回内地的话，我听说过哈，在河南就是有一种游戏，他们这个娱乐是斗狗， 斗狗，对， 就 斗狗， 斗狗 一直都是有的， 你会看这个狗的厮杀呀，甚至是非常残暴的场面，旁边的人会叫好的， 斗狗斗鸡斗牛， 对，你越发的激烈，你甚至越发的血腥，大家会觉得越发的精彩。这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 这个，就像西班牙和这个葡萄牙的斗牛，其实一直也有动物保护团体的这个争议。 西方国家也觉得 这个就是当你这个跟风俗相碰撞的话，你就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从可能在动物保护到底是应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是一直会进行下去的一个辩论哈。但是我倒是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呢，是这个讨论的这个过程，其实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议题的话，很多社会团体它是不会形成的。比如说现在不要小看了动物保护团体，他们有相当大的能量，因为说实话有资源去资助这样事业的人通常都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宠物爱好者这个钱比较多。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他发动动员社会的一个过程，引发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个行动，还有最终推动立法的这一个程序，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实践，包括他去推动这样的议题。议题本身可能还有很多这个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空间，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是把社会重新组织的一个过程，你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的判断，或者说你会决定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 而且你说到的为什么现在的动物保护组织它有这些能量，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心理方面它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要推动到立法这一步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些情感大家是相通的，你要相通之后，你会发现你说在香港就现在的案例投诉的案例会少，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立法的出现嘛。但是在内地，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你说这个记者他为什么会去拍摄高跟鞋这个踩猫的事件，他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和完整的利益链条。如果真正是法律是有已经是确立的话，我相信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也是他对着镜头自己讲的，他如果我确认我的行为是违法的，那是我的底线，我不会。但是如果是仅仅以道德，那道德的底线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我印象当中有个美国大法官，他就讲过一番话，他说这个法律的作用呢，它是所谓的制定规则，就制定规则呢，它不是说指导社会成员是怎么样去生活，而是提醒你在你的规则遭到破坏之后你会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所以这个它是要准绳，就你说情感共通它有的时候是不靠谱的，你这个 大家情感标准不太一样， 就法律的标准是一致的，就在那个情况下呢，你才会发现就很多的案例它明明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上头条的时候，那真的是在民间社会当中通过大家讨论就解决掉了。 所以这个讨论的过程本身可能它的意义大于这个讨论的结果。 是啊。 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在内地的支付宝以及最近非常火热的互联网金融。有媒体爆料，有支付宝的技术员工李某在2010年呢分多次在公司后台下载了支付宝的用户资料，这个资料内容就超过了20G 的这个容量。结果把这个20G 的支付宝用户资料就卖给了最大买家是凡客诚品，大家应该是也有印象的。那这个 资料的泄密之后呢，支付宝方面就发布公开声明说，对于李某的行为深感痛心，并对用户表示歉意，我们对此事件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是他也强调，这个数据呢是不含密码、不含核心身份信息的部分，也就是他所认为的非敏感交易内容，不涉及用户隐私及安全。那当然很自然的，他就会想，那这用户的信息泄露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那比如说用户的电话号码，它算不算是一个核心的敏感的一个内容？我们现在每天大家基本上你只要使用互联网的话，你都会受到哎呀这个销售电话的骚扰啊，这个垃圾邮件的这个骚扰，很多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信息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泄露出去的？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数据它就是一笔财富，它可以被人倒手，这个转手去倒卖哈，变成一种商品去交易。那在这个互联网金融开始在内地出现，比如说支付宝它推出了这个余额宝，跟天弘基金开始挂钩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数据更多的跟财富就挂钩在一起了。这样的事件产生，会不会影响您对互联网金融看法的这个转变啊？就请您发表自己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的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一直为大家开通。好，我们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谢谢阿森。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支付宝金爆客户泄密事件，这个会影响您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吗？这个事件是在1月4号爆出的哈，有前支付宝技术员工李某利用工作之便，在2010年多次在公司后台下载了支付宝的用户资料，内容超过了20G。这个有经济学家说啊，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数据太多，而是数据太少。只要给我足够的数据，基本上你要干什么事儿都能够干得成，而且特别是在支付宝上面哈，这个大家一个是你的个人信息，你的比如说银行的卡号啊，联络方式啊，你的这个年龄哈，所在的地域，还有你的消费习惯、用户行为的这个数据，我像很多公司这个简直是求之不得的。所以说这个李某拿的这个数据，说是重金就卖给了其他公司。 这当然是商业方面的考量哈。其实咱们在去年斯诺登先生事件爆出之后呢，大家也意识到，如果是有关方面呢，他是真的是想要获得你的任何的密码，只要他想做，他一定是有办法可以获得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呢，支付宝他就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声明。那其实这个事件发生在00年，就是这个李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他的例行的审计是到2012年的时候，两年之后才发现？那他中间这两年到底去干嘛了？支付宝方面为什么没有查到？ 好，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是有什么意见哈。来自北京的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平时用余额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吗？ 哎，用的。 啊、哦，那这个现在有人告诉您说，这个信息有可能被泄露，虽然说没有身份证或者说密码，但是还是可能，比如说电话号码有可能被泄露，会导致您去重新考虑这个产品吗？ 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就是员工把那个出卖那个客户的这种信息，是吧？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被卖了。 不是做好准备了，因为那个像这种事儿呢哈，即便是现在披露出来这个，我并不以为这就是第一件事。应该说之前也有可能有。而且也不能说就此就没有了，以后就没有了。就这个事情，你就像银行吧，它也是各种事情会发生啊，但是照样它会存在啊。 所以您只能够选择一个逆来顺受的一个。 啊，不是，我有，不是，我不是一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每次在他会给我们一个签协议，在注册的时候，大部分人不会看那个协议文本的，不会看那个那么多条那么多条，就同意就继续了，是吧？然后我觉得呢，就是特别明确要告诉让他们，第一呢，你保证不泄露我的这些东西；第二的话呢，你要承担泄露以后的这种那个责任。 然后最后一条的话呢，就是因为如果是因为他们的问题经济上受了损失的话呢，他支付宝应该有赔偿。 嗯嗯，所以您会考虑说到时候去追究他的责任这样。 那当然了， 嗯，好，谢谢啊，谢谢郭女士。 哎，确实哈，咱们在平常注册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行为。你像我，一定是这样的，就不会花时间去自己 小字 看中间的条文到底怎么写。 好，上海 这侵犯起来， 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好， 哎，主持人， 哎，杨先生，您怎么看哈？这个平时有参与买这个互联网金融产品吗？ 有啊，去年的话就有参加什么淘宝、余额宝这种，我觉得相对利率还蛮高的了，是啊。 所以这个现在有人告诉您说，如果上面会泄露您的用户资料，会影响您对这个产品的态度吗？ 这个我觉得倒还好了，因为我们资料基本上在网上，如果想找的话都能找得到。像我们现在都是用网络嘛，不可能完全蛛丝马迹都没有。那就看泄露到哪个程度了。我觉得一般的还可以接受，但什么具体到你工作单位啊，比如说家庭住址啊，这个可能有点太牵涉到隐私了，会有这方面担心一点。 嗯，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到底泄露了什么资料啊。好， 大家都做好了被泄露的准备， 关键 是泄露什么。 谢谢上海的杨先生。那接下来是香港的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呢？这个支付宝现在有可能泄露您的资料。 支付宝，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感觉吧，这个支付宝是一个新的一种趋势，但是呢跟传统银行啊，就是我们现在也用其他银行的网银嘛，就各种银行的网银相比来说呢，感觉应该是他们在这种那个交易的安全方面啊，可能控制还是没有传统的网银那么强。所以呢目前的做法应该就是也想试用，但是应该不会放太大额的资金进去，就属于那个万一有问题。因为现在虽然说是我们之前看那个资金被转移走的那单案件呢，就算是他说是平安保险可以全额赔付，但现在这整个赔付流程啊什么这些都不确定，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到时候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成本在里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以现在大家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呢，我肯定不会放大额的资金进去，就是要放的内容就属于自己可以承担的损失那一部分进去， 就做好最坏的准备，这钱全部没了。 嗯， 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好，谢谢王小姐的这个，相信也是一种很实际的这个经验了。好，天津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平时有用余额宝吗？ 有用啊。 哎，今天好，所有的朋友都有用这个余额宝，只有我没有用过了。 那这个资料被泄露，那你怎么办呢？会影响你以后继续用它吗？ 应该是不会了，因为这个泄露的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国外也有，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基本上现在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一般就是有一个专门用于。网购啊的一个邮箱，就算泄露也没关系，那种专用的广告邮箱。 有一个专门是被泄露的 啊，这个邮箱专收垃圾邮件。 对对对对对 啊，这对我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谢谢董先生，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啊，自己都做好准备，要么就是不要放太多的钱，要么就是单独的这个信息。但是哈，这个虽然说在传统的这个银行的操作当中也有泄露的可能性，但是呢，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别人要来找你的资料呢，他需要花上一定的功夫。现在呢，越来越容易了。然后，而且真是防不胜防。你现在说这个支付宝，那支付宝这个会扩展到其他的这个产品，你的消费的其他的这个领域。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防火墙哈，它能够真的把自己的隐私就隔离开来。但是斯诺登的这个经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但今天看到几位听众这么样一个回答哈，我想支付宝方面应该是长舒一口气，如果大家都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态的，估计。觉得我们需要承担责任也不是非常大， 真是。 但是大家还是要多问几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到的2010年出现的问题，为什么2012年的时候才被发现？ 也是。 而且在发现之后呢，真正是掌握那些所谓的敏感数据的技术人员，他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些规范或者说管理措施？支付宝你要不要怎么样的改进？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然后出了问题之后呢，公司方面应该怎么样具体承担责任？ 是。 也并不是每一个这个用户都像咱们今天的听众。 种觉得我都做好了准备，那我只能是防范。但是咱们能不能也主动一些来倒逼这些所谓的一些大的商家们，他们也应该主动的是主动的承担责任。 真是在斯诺登的这个经验哈，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可怕的不是说这个政府的监控和监听，是有些公司他主动的去提供用户资料，甚至呢以商业利益来贩卖这个用户资料。这种呢有的时候比政府主动的监听啊，它的这个影响更广泛哈，更直接一些，这也是更可怕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